啊，就有同学问我说，这个长肉是长肉，你这个药方能够让我们的肉长得很漂亮吗？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一般啊，我们在中药里面会有一个药，好像说又加在伤药里面，可以让那个比较可以不会留疤，就是沉香。所以如果你用生机散，你要比较不留疤的话，就可以加一点沉香啊，大概是这样子。不过我是觉得我全身的皮啊，现在都还是花花的啦，就是没有长得形状很诡异，可是受过伤的地方长出来的皮肤都是那个颜色会比较差一点了啊，品质还是会烂一点，就是到底不是蜥蜴嘛啊，没有办法长得那么完美啊。那至于那有些同学他可能同学问的那个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加沉香之外的，就是如果呀，有些人的体质是特别容易长那个什么蟹足肿的，就是他一旦有外伤，他那个疤会结得很难看一坨的哦。那疤结得很难看的那种状况，我们等到以后教了那个伤科的时候，就张仲景的伤科讲的东西不是那么多，那我会拿一些补充的方啊来放到里头，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处理那个结疤的时候肉变形的那个状况，那个时候再说那些方子好了。那现在教生机散，第一个只是说瓜蒌根啊，要用这个方子才能够让同学看到它的这个续绝伤的效果，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是因为我们之前教过洋河汤了啊，那生机散跟洋河汤刚好可以凑一对，就像我如果教了细心干姜五味子结构，就会想教一教生脉散，对不对？就觉得它是一个刚好成对的方子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以后我们还会正式的教伤科啊，那个时候才会再教一些伤科比较重要的方子。那什么接骨头的方子，大概也是留到那个时候再教好了啊。这个，然后呢？上堂课我跟同学提到一下关于这个附子啊，生附子，我会觉得生附子它是大陆那边因为怕腐坏嘛，所以一采收就立刻用盐卤水把它腌起来。但盐卤水是一种性质比较寒的东西，所以它用了盐卤水呢，当然附子的这个药性会打折扣啊，这个没有办法，就是会打折扣。可是呢，我会觉得我宁愿啊盐卤附子啊泡的水把它洗干净然后用，然后多放两颗这样子。我也到现在我不是很想随便买泡附子来用。我记得生源好像他是有时候他自己泡，所以我还敢用。但是最近有同学寄给我一篇那个什么网络上的文章，就大陆他们有人去采访那种附子的这个制造工厂什么的，发现他那个做法实在是很恶劣，就是用一大堆化学药剂啊，然后加工啊，然后乱搞一通啊。所以现在其实虽然盐卤附子啊不能说是最好，但是那基本上是不错了啦。那当然啦，我们台湾其实是可以种附子的呀，玉山上就有长哦。那我这段时间如果出国的话，我可能会去调这个附子的种子，我希望能够拿到一点回来。因为附子在国外他们是观赏植物啊，就是它那个花是紫色的嘛，还蛮漂亮的。那如果我真的弄到种子的话，那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善于种花的同学啊，大家一人分几颗回去种种看啊，如果能够种得成功的话，以后我们就用自己的附子，这样就最好了，就再不要受那些制造商的气了。甚至是上次讲到地黄要自己家开始弄一块田来种啊，现在连附子都要自己弄一块田来种了。那差不多五六年之后呢，我们就有可能有自己的附子来用啊，大概是这种想法吧，就是很麻烦。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种花，我是那种猫狗都养不活的人啊。那这个这种非常精致的四川植物啊，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大概是拿回来也是请同学去种啊，我就用现成的就好了。那这个瓜蒌根啊，我们就是从这个生机散呢，可以看到它的的确确呢是有这个所谓啊续绝伤的效果。当然呢，历代哈用瓜蒌根的方子其实蛮多的， 比如说因为它这个凉而润，然后又怎么样，就是它这个通凉而润又通，所以比如说古时候疮科的方啦，什么女人的乳房的方啊，什么都有时候会用到。那我会那当然它的用途虽然多，可是我可能不会教这么多，因为呢因为这个我觉得什么方啊，什么药方都是学一个最有效的那个方就好了，就像大青龙汤麻黄汤已经没有什么其他方可以取代它了，所以就那些同样的框架下比较弱的方就不必再教了嘛，对不对？就是不太有效的就不用再教，就尽量挑最强的那个方子来教就好了啊。所以就它有些其他的应用呢，我们就姑且先不多讲。那这个瓜蒌根呢，我们说根的药性呢往往都是上升的，对不对？因为它要把水分输布到这个上面的茎跟叶子里面去。但是当然我们说根的哪一个部分是下行的，就是根的那个尖端，对不对？根的尖端它要往土里面钻，那个地方的药性是往下的。葛的这个种子呢，它的性还是散的啊，还是可以清酒毒啊什么的啊，止下痢啊，还是往上提的。但是瓜蒌结出来那个瓜的药性呢，就是瓜蒌实，那个药性就不是向上的，就是这个种子果实类的药性多多少少都是往下的啊，这同学大家是可以明白的。那瓜蒌实呢，它的特别强的药性呢，就是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呢，是可以在两个地方非常清楚的看到瓜蒌实的一个很厉害的药性。一个是结胸，就是伤寒的时候啊，有一种病就是你的整个胸口这边呢硬邦邦的，然后呢这地方的皮肤啊不能按，轻轻一摸就痛得不得了。那这里面呢，如果照一般的中医的讲法，就是说它里面是有这个痰饮啊纠结在里面。那你吃了一个瓜蒌实下去啊，煮汤喝下去，它这个地方的这个痰饮整个被拽下去，所以它是有这样子把这个地方像一个瓜掉下来一样，整个地方的这个痰呢都被拽下来。那另外一处呢，用这个瓜蒌实的呢，就是胸痹。那胸痹的话就是心绞痛啊，那这个地方心脏有病的话，往往也是心脏周围有太多这种脏脏的东西了，那瓜蒌实也可以把它这样就拽下来。那当然了，张仲景说的这个结胸这个病，那现在西医的研究就会发现，其实结胸不见得是胸部的痰饮哦，往往临床上面是弥漫性腹膜炎哦，就是肠子里面有脓，然后穿一个孔烂出来了，那这整个肚皮这样一块都是不能碰的，都是痛得不得了的。那但是大陆就拿这个张仲景的大陷胸汤来治弥漫性腹膜炎，发现啊，这个脓还真的抽得干干净净，然后那个洞还愈合呢。那这个就怎么会那么厉害啊，就吸尘器也没那么强吧，就是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不知道，但是它就是有这个效果，所以是很厉害。那也就是说呢，瓜蒌它的这个去这个脓也行，去这个热痰也行，所以就有一些药它的这个去除的东西啊，其实就是大概那一类的东西，就是很浓的痰跟浓其实质地上差不多嘛，那个药就会有那个作用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生机散的话，它能够把那个浓推出来啊，其实你也可以想象它是在去痰，因为那个药可能比较笨啊，分不清什么叫浓什么叫痰，所以就意思差不多啊。那瓜蒌根呢，如果要用来治疗这个小青龙汤的咳嗽呢，基本上不是太有效的，因为瓜蒌根它是润的药，那它比较能够对应到的痰是那种痰开始变得比较干比较浓比较吐不出来，那种痰比较好用瓜蒌根来润它，而去那种痰瓜蒌根又不如瓜蒌仁啊，所以小青龙汤基本上不是属于那种痰，所以瓜蒌根就只是看这个书呢，只是会让人看到说，张仲景就是说渴的话就不放半夏，然后呢放瓜蒌根来润这个人，那他这个祛痰的效果还是靠干姜在顶着，张仲景的方大概是这样子。那 那这个，那用到瓜蝼时，就是将来我们教到现胸，他还会再跟同学强调一遍，那就是用到瓜蝼时的这个效果啊的时候呢，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要把那一个瓜蝼时呢，连籽子一起捶碎入汤剂才会有用。如果你不把籽子捶碎，整个瓜蝼下去煮呢，那个籽子里面的药性煮不出来，它没有办法达到那种治胸痹啊，然后治结胸的那个效果。所以这是用它的一定要注意的事情。我原来到生源啊去买这个药品的那个标本啊，像因为有一次生源的那个叔叔给我看过他们的瓜蝼，他那个瓜蝼石啊是刚好切八分之一的那种，所以看起来还看得出来原来那个瓜是长什么样子。就我这次去买就没有了，它都削成小块小块的。但是我觉得它敲小块是有道理的，因为它至少把籽子都削开了啊，所以这样子入煎剂才比较有用，否则的话你买回家还要把它再打一遍啊。那这是以后还会再讲一次的事情了。那这个瓜蝼石呢，它的药性啊，就把胸口这一块的痰或者脓这样子拽下来啊，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药性。那像那个父亲煮的书就有说，其实如果啊吃了这个没有病的人吃了瓜蝼石的话，就会胸如遗落，就好像胸口空掉一大块啊，就像我吃芍药也会，没事吃芍药也会肚子空掉一大块啊，就是有的时候药就是有那种药性。那不过呢，瓜蝼石我们在讲义上面呢有给同学一个瓜蝼石的这个特效药啊，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29页下面那个地方啊，那因为这是个偏方了，也说不上什么药性，所以呢我就先跟同学介绍一下。那就是同学大概家常中也会听过一种东西叫做蛇缠身吧，对不对？就是所谓的带状疱疹，那个不太痛也就罢了，那个痛起来真是不得了哈。那带状疱疹呢，它是病毒感染的，然后沿着人的神经或者经脉传，就是说有的时候带状疱疹它是沿着人的神经节在发的，有的时候是不沿着西医说的神经节，而是沿着中医说的经脉在发的。所以它等于是有形的路神经它也会走，无形的路这个经络它也会走。那这个蛇缠身这个病啊，一般来讲就是它是病毒性疾病，它也有它的传法。那如果我们的医术真的有一天够好了，理论上这个病是可以用六经辨证来医的，就是像六经感冒的医法嘛，在哪一条经就打哪一条经。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如果医术够好。那一般来讲，连我的话我都觉得医术不够好，就是不敢说叫用六经辨证一定能够打得很好。那六经辨证打得很好的我也见过啊，就是有一次我的干哥哥啊，因为我干哥哥干爹他们家也是学中医的，他半夜那个蛇缠身啊，就是沿着这个带脉从这个背后这样绕过来啊。那他家里面也没什么可以用的药啊，那我干爹就跟他讲说，那你就小建中汤吃一吃吧。那小建中汤就是桂枝汤加重芍药再加麦芽糖嘛，对不对？那他吃小建中汤之后，就看到原来往这边长过来，然后就这样退回去了啊。那就是他刚好打得准，就是这个区块你用这个桂枝汤底子这样顶回去。但是我相信那也是有的时候有用了，不敢说绝对有用。那像如果是针灸的话，那有灸法嘛，对不对？那条蛇把它两头用灸这样把它逼短一点。那或者是民间偏方呢，会是用那个用什么绿豆，带壳的绿豆快火煮水，就不要把它煮成绿豆汤，就是绿豆皮有煮出来药性就好了，然后就吃那个。那绿豆我们都知道是就是解散一切这个气的嘛啊，就是吃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没有就对了啊，就是也会好一点。那一般呢，中医的如果是十方系统到今天啊，多半会觉得这个带状疱疹呢，它比较像是所谓的经方世界的少阳区块发的病，因为很多人的带状疱疹是在身体侧面开始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那身体侧面是比较被算到少阳区块了。那当然我也听过有人说什么他的带状疱疹是发在背上画出一条小肠筋啊，那就是比较精准的病毒啊。那这个 那所以呢，一般现在中医治带状疱疹的通用套方呢，是用龙胆泻肝汤，就是这个肝胆虚块啊，用很寒的药，然后把它泻个干净，然后而且一定要吃到狂拉肚子才会有一些效果，而且还不一定是很有效。那龙胆泻肝汤本来也不是对付病毒的药，它只是就是把整条肝经把它泻干净这样子，所以还是偏于霸道。那这个我说的这个，我们讲义上这个啊，我是选邹梦辰的文章，但是大陆这边呢，并不是只有邹梦辰先生在用这个方，这是他们现在临床啊，这些老医生好像公推的是这个方子，治疗带状疱疹的效果是最可以，就是当然有把握的啦。那当然这个方子原来是出自于那个孙一葵的那个医指续余啊，所以是孙一葵的方，然后呢现在有不止一位老中医都很喜欢这个方。那他就孙一葵的那个故事就讲说呢，原来啊就是看到他们家这个发带状疱疹他弟弟啊，就是用这个清肝胆之郁火的药来清不掉，然后呢再加清代龙胆草这种比较寒的都没有用，然后呢后来他的孙一葵的师父黄古潭呢就说这个是肝经燥而愈啊，所以呢就用大瓜蒌，然后加粉甘草加红花，然后呢就一吃就好啊，然后于是呢这个邹梦辰先生呢也就照这个方法，那他后面就讲他的加减法，那讲到说其实瓜蒌实啊也能够顺便把这个肝胆的这个郁结打通啊，那他的开法重量要用多重呢他都有写，那同学就不妨知道一下啊，希望大家一辈子也不要用到了，那只是说万一有这个病的话，这个方子还是目前临床上面算是最好用的一个方子。那在我们要讲回这个啊，这个小青龙汤之前呢，这个瓜蒌根啊，最近这些年，这个临床上呢，对瓜蒌根又有一些研究啊，这个研究还蛮有意思的，就是，瓜蒌根它能够把这个脓啊推出去，对不对？就是能够疏通经络或怎么样，那。在中国古时候啊，有把瓜蒌根当一种药在用，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古方哈、啊、是这样子的，我那个出处不知道，是古方有一个验方，它是就是帮女人堕胎的，那堕胎的方呢，你想它要用多猛的药呢？它三味堕胎药都很温和，就是它是桂心三两，瓜蒌根三两。那古方的时代的三两就现在一两就好了嘛，然后呢豆豉一碗啊、哦、中药有中药的豆豉，那豆豉一碗桂心瓜蒌根各一两，就这样煮一煮水，然后分两次喝掉，这样子分两次喝，那这样的方到底是为什么能够堕胎呢？哦，就是它这方是怎么回事？那最近大陆呢就发现说瓜蒌根里面有一个成分是可以终止妇女怀孕的，那这个东西跟我们智商科的原理其实不一定会差很多，因为呢我们一般呢肾脉都是比较沉的嘛啊，可是当女人刚刚受孕不久的那段时间呢、啊、她的肾脉是会把得到好像发炎一样尖尖的脉的，就是着床之后那几天，因为一个新的卵子粘在你的子宫，对不对？那你的儿子跟你不是同一种基因哦，它是一个异物，是一个另类，所以身体的免疫反应会被激起来一下，所以当这个卵子刚着受精卵刚着床的时候，身体会起一下免疫反应的，所以那个时候会把得到肾脉好像在发炎一样啊、哦，就是子宫着床的那个脉，那所以呢瓜蒌根它是好像是能够把这一类的东西排除，所以能给大家堕胎。那大陆后来就研发说，你把那个塞在阴道里面的棉条啊，那种东西里面塞瓜蒌根的粉末，然后再加那个猪牙皂角，然后呢推进去，然后让那个药慢慢渗到子宫，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就可以就是堕胎，这样子就是动的力气是最少的。那这个方我看了之后也是记得啦，结果之后还不知道跟谁怎么样结了什么仇啊，就是 有一次一个跟我一起读中医的朋友啊，他就打电话问我说，你从前有提到过挂什么什么方可以堕胎，你会再跟我讲一次。那我就把那个大陆书翻出来说，啊，现在研究显示，啊，瓜蒌根跟这个猪牙皂角什么各多少克，然后置入子宫啊怎样怎样。然后后来那个朋友呢又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就非常非常的痛恨我，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就后来就问说，你为什么要，好像忽然之间我们朋友做不成的，好像变成大仇人一样。他说，你知道那个药塞到阴道里面对方有多痛吗？然后我忽然想起来，从前在配那个什么敷脸药的时候，声源的阿才跟我讲说，我呀在一层楼一个人在打那个猪牙皂角的粉啊，一层楼八个人都在打喷嚏，看来是比胡椒厉害很多啊。所以呢我也不敢多问，所以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谁搞大了谁的肚子，谁怎么样啊，就是都不知道啊。但是呢至少有一位无辜的女性啊，因为这个方啊受了很大的刺激啊。那这个，所以这个猪牙皂角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不把人辣到受不了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这个瓜蒌根的这种成分呢，就是把这个子宫上面的胎儿拿掉这件事情，就是胎儿它在子宫上面吸收妈妈的营养，对不对？子宫会觉得它是我的一部分，然后就提供营养给它，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如果把它跟疾病类的东西对比的话呢，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个有两种子宫里面的肿瘤，一个是子宫里面的绒毛膜上面的皮癌，一种是恶性的葡萄胎。这两种东西就跟那个瓜蒌根堕胎那个理论会很像，对不对？它也是粘在子宫里面在吸收营养的啊。那这个，所以大陆就有做过这个研究，但他们研究做得很猛哦，他们是瓜蒌根跟猪牙皂角的粉末呢，摔到子宫里面，另外还拿瓜蒌根啊，哦，去注射，然后打肌肉注射、皮下注射。那当然这个东西他们所有的患者必须要做过那个过敏测试，中间还要打那个抗过敏的药，因为人体对瓜蒌根有些人是会起反应的，会受不了那么重的剂量。就是他们找了19个患者，14个是恶性葡萄胎，5个是那个子宫绒毛膜的皮癌，那用这个从头到尾不做化疗，就用这个天花粉这样子注射跟栓塞这样子来治。那后来呢就几乎都痊愈了。怎么叫几乎呢？就是其中14个恶性葡萄胎的是完全好，然后复查8到16年之中无人复发。那个子宫绒毛膜上面的癌症的呢，就是5个里面呢啊，有3个这个8到16年都没有复发，有2个后来去住院死掉了。所以就是以癌症来讲，它的治愈率现在是只有到60%这样子。但是60%其实也不错了哈，就是输赢面来讲，跟化疗相比好像没有很糟糕。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药，它目前的研究是到这样子，就是从它这个堕胎这件事情慢慢发展到说，哎，它可以拿来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癌症哈。那当然我想它单用这个药，那如果是治疗癌症有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啊，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将来教这个破阴石的药会教的，就是说其实是癌这个东西啊，如果你的身体的免疫机能把它当作是异类的话，其实你的免疫能力会自己把那癌症消除掉的，把它吃掉的。那为什么你的免疫能力不把它当作异类呢？也就是一定是你的身体有什么状况以至于他不觉得这个癌症是异类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那将来在教扶阳药的时候啊，大家会讲这个事情。那但是呢，就是至少这个瓜蒌根的药性啊，我们这样子来思考它呢，可能在想法上会比较完整。那我们再看小青龙汤，看回小青龙汤后面的加减啊，他说若为利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枚啊。那这个其实看到后面的内容，我都会觉得其实是蛮像张仲景的做法了啊，就是也说要是 要说是别人写的也让人不敢相信。那只是说这个唯利啊，唯利跟耶在这个我们的桂林本的课本里面啊，都是用去麻黄加附子这个法。可是呢在宋本的伤寒论里面啊，它唯利它就是去麻黄加摇花一枚。那这个去麻黄加摇花一枚，真是历代住家都不知道要怎么住了。就是摇花是什么花，首先就不太有人知道，因为不是常用药啊，一般药局没有在处理这个药。那就有人说那是不是圆花呀，那圆花是非常剧烈的煮水的药，恐怕不是。那后来有人说他后来有一家写说他知道摇花是什么东西哦，他说可是呢摇花吃了之后人会狂拉不止，那他小小的拉，然后你就把它加摇花变成狂拉，所以小拉就医好了啊，就是这简直是就是说我说好像去点那个咖喱饭，我说我怕辣，我不要洗，我小辣都受不了，就给我大辣，说大辣不是小辣，就是他不是这样子的吧？所以基本上不可能啦啊！所以这桂林本的这个唯利跟耶呢啊，都是去麻黄加附子，这个比较有意义一点。那正也是在小青龙汤证里面的有意义，怎么讲呢？因为小青龙汤证它最基本的体质就是脾阳肾阳都不够，所以这个人他会很容易堆积水，对不对？那你当然要补他的脾肾的阳气。那会让人的阳气减少的冠军王除了苦寒药之外，麻黄就是啊，对不对？所以阳气不够水代谢不动的人，你不要再让他吃麻黄了嘛，所以麻黄拿掉。那无论这个水是塞在喉咙也好，或者是塞在肠子也好，那基本上都是要补阳气，让它这个体质上有能力运化这个水啊，所以就是加附子。那小便不利跟少腹满呢，那你说肚子胀胀的，然后呢小便拉不出来，那你就会知道说人体本来应该有一种机能是把肠胃道里面多余的水送到膀胱去的，对不对？那这一条路它为什么不做了呢？那要让它吃肠胃好好的给我多吸一点水啊，把水过滤到膀胱去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加茯苓嘛。那当然这东西也是需要能量的，所以也不能用到麻黄，所以麻黄再见啊。那如果是喘的话呢，就加杏仁，因为杏仁本身是定喘的嘛，那麻杏合用也是一个很好的治喘的方。那宋本是去麻黄加杏仁，那我觉得宋本的去麻黄加杏仁也是有意义的啊、哦，因为会气喘的人往往都是比较虚的人，所以对麻黄的耐受啊，体质上对麻黄的耐受是不太行的。我觉得喘症用麻黄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就是麻黄可不可以定喘？可以。那而且呢病人还会蛮有所谓的耐受性，就是用了之后就很习惯用它了。可是虽然它有定喘的效果，可是麻黄对于会气喘的人的体质是有害的啊、哦，所以这件事情要先知道。那所以宋本去麻黄加杏仁也是有道理啊。那像张锡纯还有一个方法是依然会给同学看，就是张锡纯说如果那个人啊他的肺是很容易出血的，就会咳血的那种肺，他就留麻黄去桂枝。他说这种因为桂枝的那个热啊会让血出的更多，可是麻黄不会，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加法。那他有同样说如果就喘症不去麻黄不用麻黄的话，只用桂枝行不行定喘的？他说可以的，因为桂枝多少有下气的功能，有降气的功能，所以还是可以做到定喘。所以要定喘的话啊，就是可以去麻黄啊，然后要再加杏仁，那这样的一种做法。那我们现在小青龙汤的这个加减法看了啊、哦，后面一条我们顺便把它看了，因为后面一条非常简单啊、哦。后面一条它就前面讲的内容是差不多的啊、哦，也是一个小青龙汤的主症，就是伤寒心下有水气啊，就是这个胃的上面这个地方呢有水毒啊。那咳而为喘，就是比较是以咳为主，然后发热不可。那 发热不可这里呢，其实后面那个小青龙汤，小青龙汤主汁啊，就要放在这个地方了啊，因为这个，因为这个状况就是要吃小青龙汤了。然后呢，他说本来这个人是发烧不可的，那吃了小青龙汤啊，表邪解掉了，应该稍微退一些了，可是呢，反而这个人渴了。那张仲景说，哦，这个是寒已经去掉了，他是药好，所以不要担心。他并不是说吃了什么药口渴要再吃小青龙汤主之，不是，这是一个文字上的倒装啊，就是先要喝小青龙汤。而因为我们说过小青龙汤里面是有半夏，那半夏就是把多的水直接丢掉不回收嘛，对不对？跟茯苓白术不一样，所以呢用了半夏的话，人会一下子身体有些水不见了，所以他会渴。所以吃了小青龙汤如果有一段时间觉得比较渴，那是一个正常现象啊。可是如果你是吃这个小青龙汤吃了一帖之后，然后再吃一帖，然后人越来越干越来越干，然后从湿咳变成燥咳，那就不对了啊。他只是说吃下去那一下会咳一下子，那是正常的。那之后如果还维持着有小青龙汤的症，也就是吐出来的痰是白泡泡或者稀稀的痰，那样子才能继续吃小青龙汤啊。如果痰的种类已经变得不一样了，那就不能再用小青龙汤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让同学晓得一下，小青龙汤吃了以后有渴的话是一个正常现象，这个药本身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调性。那小青龙汤呢，我们要处理的啊，最后几个问题我们上次也已经讲了一些，就是小青龙汤究竟临床上是怎么用的问题。这怎么说呢，就是说呀，